你相信吗？有些爱情不是输给感觉，而是输给时间。 他们相爱相惜，却无法在同步的时间里生活。 把重力重新分配了，也改变了两个地区的时间速度。 但是啊，爱情真的能被时间衡量吗？由许光汉和袁丽玲主演的爱情电影《他年他日》。 大地震将世界一分为二，导致优日区的一天相当于长年区的一年。来自优日区的安晴在一次医疗任务中与长年区的鼠仔相遇，他们的爱情能抵过时间交错的宿命吗？ 想要第一时间见证这段跨越时空的爱情，现在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，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他年他日电影首映礼邀请柬。 一年来一次有意义吗？ 你不来我就飞过去找你。 他年他日，10月3号，电影院见。优选，你有 on track。